与另一名被俘的红军营长萧荣华一起关在监狱中。在龙云被押到省城贵阳之后，王家烈多次提审龙云和萧荣华，无奈两人坚贞不屈，誓死不降，也绝不透露红六军团任何的秘密。万般无奈之下，王家烈为了向进剿红军的西路军总指挥湖南军阀何健邀功，特地将两人押往湖南长沙献给何健。由于龙萧两人始终不屈，后何健将两人杀害于长沙。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就在红六军团面临最后生死关头之时，一直活跃在川黔湘三省边界的贺龙和关向英率领的红三军也在寻找着红六军团的行踪。说起贺龙，那可是在国共两党中都赫赫有名的人物。贺龙于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湘西桑浮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因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1916年20岁的贺龙以两把菜刀起家，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并逐渐发展壮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6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贺龙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后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原想送他去苏联，但他却于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与周逸群、段德昌等于1930年创建了红二军团。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苏区一度拥有三万多红军战士。1931年3月，红二军团遵照中央的指示改编为红三军。当月，中央派遣留苏归来的夏曦前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夏曦大权在握后，在湘鄂西发起了四次大肃反，杀害了红军干部战士上万人，其中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11人，甚至包括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段德昌、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万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等人。三万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到1933年底已锐减到3000多人，全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英三名党员和卢东升这半个党员，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为了将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在关向英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红三军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村里召开了会议，会上斗争十分激烈。贺龙和关向英严肃地批评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会议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会议之后，夏曦不再主持工作。在长期的转战中，红三军的电台早已丢失，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1934年10月，正全力经营建立黔东根据地的贺龙、关向英， 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红六军团已长途转战到了黔东一带，而且得知红六军团在黔、湘、桂三省国民党军队20多个团的围堵下，处境极为困难。于是两人商量后，立即决定率红三军向黔东一带转进，接应和寻找红六军团。10月15日这一天，红三军贺炳炎带领沿河独立团行进到沿河县的水田坝时，发现了一支200-300人的红军队伍，这正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的从甘溪突围出来的那支部队。那天晚上，一支红三军部队在附近的小河边发现了一小支部队，便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去侦察情况。红三军侦察员与对方遭遇后，相互打了几枪。红三军侦察员在地上捡到了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军帽，上前一联系，这才知道对方是红六军团的同志，于是便将这小支部队带了回来。贺龙和关向英立即会见了李达。李达向贺龙、关向英简单地说道，自己从甘溪突围后，由于找不到主力，遂经江口、印江等一线一路打听来到沿河，不想在这里遇到了红三军。李达还将红六军团的危险处境告诉了贺龙和关向英。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介绍，贺龙和关向英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红六军团的确切消息，忧的是红六军团在20个团的敌军围堵下损失惨重，处境极其危险，随时随地都有全军覆没的可能。虽然黔东各县大部仍是白区，红三军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4000多人，只有一小块狭小的活动区域，四周都有敌军主力活动，红三军本身的处境也很危险。但是贺龙和关向英考虑到红六军团此刻的处境比红三军更为艰难，于是决定不惜一切也要将红六军团接应回来。第二天一大早，红三军全军兵分两路，在红六军团同志的带领下，朝着红六军团与敌交战的方向急速南下。红三军一路上虚张声势，广贴标语。10月23日，红三军两路部队相继转到江口县境内的梵净山路。先头部队在行进中忽然发现，前面一座山上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正在手爬藤条，脚踏峭壁，艰难地向上攀登。此时山上的队伍也发现了红三军，立即在山上做好了迎战准备。红三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见山上的队伍衣服破烂不堪，专拣险峻陡峭的地势走，看到山下的红三军又做好了战斗准备，根本不像是前来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于是派人一联系，这才得知他们正是在甘溪一战中掩护主力军团突围后，在郭鹏、彭栋才率领下突围出来的红六军团、红五十团的部队。红三军的战士们拥向山上，将山上红六军团的同志们接下来。这时他们才发现，在山脚下还有一些躺卧在草丛里一步也走不动的红五十团的部分战士和伤员们。找到了李达所部和红五十团后，现在在甘溪一战中被敌军分为三节的红六军团只剩下主力军团这一路还没有消息了。经甘溪一战后，由于李达、郭鹏所部被敌冲散，不知踪迹。黑冲一战，龙云率红五十二团又被敌阻隔，情况不明。现在红六军团只剩下不到3000人的部队了。任弼时、萧克和王震三人的心情都悲痛到了极点。回想起西征开始时，红六军团还是一支近1万人的大军，现在却处于这种险境。红六军团四面都是敌军重兵，下一步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尽快与贺龙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也是红六军团唯一的生路。18日，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再次给中革军委去电，报告红六军团突出包围的消息。军委，我军15日自板桥前进，拟渡过石阡河，而李迪一团先到板桥堵我渡河，我向甘溪方向转移，被龙塘之敌截击，52团被截断向白沙方向退去，我军于17日早全部抵甘溪，选走小路，拟通过石阡、镇远之敌的封锁线。午后6时前，拟一营先到石镇大道，而城铁辖部由大地方、某部由石阡同时向我接机，我军顽强抵抗，于昨晚全部通过。给中革军委发电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红六军团在深山中急行。他们从报纸上得知红三军正活动在印江，于是红六军团主力向印江方向兼程前进。在路途中，红六军团与前军一支部队相遇，他们击溃敌军后继续前进。20号这一天，红六军团主力来到了石阡镇远大道，穿过了这条大道后，红六军团就进入了江口县境内，也就是离印江县不远了。在这里，湘军、黔军各一部也发现了红六军团主力的意图，他们集中2个团的兵力，全力阻击红六军团主力通过大道。红六军团在萧克的指挥下，全力突破2团敌军的阻击，胜利穿过大道，进入了江口县境内，把这些天来一直穷追不舍的敌重兵集团抛在了身后。此时，红六军团主力已基本上跳出了敌军主力的集结区域。经过几天的急行军，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终于在印江木黄一带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至此，悲壮惨烈的红六军团西征终于落下了帷幕。从江西出发时的9000多名红军将士，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转战，此时只剩下了3000多人。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的第二天下午，在贵州沿河县南腰界一块刚刚收过稻谷、足有百米见方的干涸稻田四周，鲜艳的旗帜迎风飘扬。稻田前面是一座用粗大的原木搭成的台子，从一些树皮都还发青的原木上，不难看出这座台子是在仓促间搭成的。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深秋，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午后的太阳悬挂在西边天际，金色的阳光洒满整块甘田。甘田的东面是一个小村，民居灰色的草屋顶在阳光的映照下发出一种迷人的光辉。甘田东边有一片小树林，一群一群的小鸟在林间欢叫着，全然不顾操场上近万人的存在。原来这是昨天刚刚会师的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全体战士在举行盛大的会师大会。伯父里和海曼被小红军等几名保卫局的红军战士看押着，在离会场大约200米远的一块田边坐着。伯父里和海曼看上去十分憔悴，脸上的胡子很长了，本来就高的鼻子显得更高， 当地的百姓都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几十个小孩子围坐在他俩身边，无比好奇地看着他们。这些日子来，伯父里经历了他一生中连想都不会想到的生活。他跟随红六军团，在数万人的国民党大军和当地民团的围堵下，在黔东的深山中转战了这么长时间。他不知多少次看到身边的红军战士倒在他身旁，有多少次枪炮弹就在他身边响起和爆炸。他想，要不是有上帝的保佑，他说不定早已葬身于贵州的深山里了。在伯父里面前，红六军团和贺龙的队伍席地而坐。在他眼里，两支红军队伍的服装明显不同。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尽管经过长途转战，损失惨重，但他们不少人还是穿着红军的服装。贺龙的队伍就不一样了，不仅服装五花八门，而且更加破烂。但是贺龙的队伍有一点给伯父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贺龙军中的红旗格外鲜艳夺目。离伯父里不远处的场中，他看到了吴德峰和戚元德夫妇，他们也和其他的红军战士一样，脸上洋溢着无比兴奋的神情。他想起在刚刚结束的转战中，要是没有吴德峰和戚元德夫妇的关照，他也许不可能坚持到现在。就拿那天吴德峰让那位红军战士把自己脚上的橡胶雨鞋托给伯父里这件事来说，他直到现在还在心里感激吴德峰。也正是吴德峰夫妇和众多红军战士对他的照顾，使得他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没有从红军队伍中逃脱，尽管他还是有不少机会可以逃跑的。伯父里的身边是小红军和几位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他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伯父里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不要说这些红军战士了，就连他这个红军的俘虏，在经过这些天来生与死的征战之后，看着眼前的情景，也会为这些英勇的红军战士感到高兴的。一阵嘹亮的军号陡然响起，一行人从旁边登上了木台。此时台下甘田里站着的数千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突然开始骚动起来，人人都伸长了脖子，拼命地朝台上仰望。伯父里也伸长脖子，想努力地看一看贺龙，这位传说中的共产党英雄好汉。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